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我不希望这不会令我变成一个轻歌剧的作曲家，这样的一句话是来自于谁呢？永恒的魅力。今天音乐时光机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其实不只是说过这句话的这位作曲家他的作品，另外呢还有其他作曲家的。不过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时光机带我们飞回到的是20世纪，因为这些作品都出现在20世纪的古典音乐天空当中。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最先听到的就是二班贝尔格他的小提琴协奏曲，纪念一位天使。一边聆听的同时，一边向您介绍这样的一个版本。小提琴演奏就是我们熟悉的伊扎克·帕尔曼，指挥呢是小泽征尔，乐队是波士顿交响乐团。 在1935年的12月19日，血液被严重感染的阿尔班·贝尔格这位作曲家接受了输血。他对捐血者致谢的时候就说了我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说过的那句话，他说我希望这不会令我变成一名轻歌剧的作曲家吧。在生命还很垂危或者是非常危险的时候还说着这样的笑话。五天后的夜晚，也就是24号，12月24号，西方人的节日，50岁的贝尔格与世长辞。贝尔格呢是勋伯格的高徒，和勋伯格为伯恩开创了新维也纳乐派，是表现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但对于一般的听众来说，贝尔格也许是12音体系作曲家当中最容易让人接受的一位，因为他的作品似乎更接近于马勒吧。虽然他的写作技法和勋伯格非常接近，但是他对音乐情感的要求似乎要大于写作技法。而他的这部小提琴协奏曲就是写于他去世的那一年，1935年，这是为了悼念马勒的女儿，一位漂亮的18岁的小姑娘而作。所以呢，献词就为纪念一位天使。而4个月后，他由于被蚊虫叮咬而导致血液中毒去世，所以小提琴协奏曲也就成为了他的恩魂曲。今天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这部作品，可能你会觉得有一些晦涩，这是20世纪前半叶的作品。现在我们来听一听这段作品的第2乐章。其实它每一个乐章都不像是在传统曲目当中有一个速度，比如说在第一乐章的时候就是行板到快板，而第2乐章的时候从它的速度上来看也能够有着情感的展现，急板到柔板再到尾声。 贝尔格一生都住在维也纳，他其实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1904年开始，他就跟随勋伯格学习。此前他几乎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培训。学习四年以后，他写了作品第一号单乐章的钢琴奏鸣曲。虽然作品的暗淡色调和浪漫主义晚期那种忧郁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勋伯格和马勒的影响，但是作品丰富的素材和无比自信也确实是大师的手笔。就在他写的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当时呢，他还把巴赫的正赞歌《我心满足》写入了最后的乐章，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听到这个乐章，形成的是一个动人的挽歌。但是作品很快完成以后，他就再也听不到自己作品的演出，因为他就在同年的12月，四个月以后，最后的时刻留下了这部作品之后去世了。而小提琴协奏曲也的确成为了他最后的一部作品。可能有人会说，哎，王卓，在今天节目里头你播放的这样的曲目，贝尔格的小提琴协奏曲，你真的不怕我们调台吗？其实在我之前的节目里放20世纪，尤其是像贝尔格、勋伯格他们的这些作品非常非常少，多少年可能也有仅仅的几次。为什么每一次在触碰他们的时候，我们都会心生敬畏或者是过于敬畏呢？再有一次和嘉宾张嘉林做节目的时候，我觉得他的一句话也是启发了我。他说，我们作为21世纪的人，对于20世纪的一些音乐，我们居然不敢听不敢碰，这其实也是挺奇怪的一个现象。所以我就想，在节目里可能我们也会拿出少量的时间来让我们触碰其实离我们很近的当代的现代的一些音乐。更何况在这样的音乐里，我们能够听到忧伤和喜乐呢？耳边就是贝尔格的小提琴协奏曲，纪念一位天使。其实他是做给马勒在很年轻18岁就去世的女儿。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曹保平执导的电影《狗十三》宣布提档一周，于12月7号上映。同时，影片的第二支预告《平行宇宙》和《失物招领》版海报也正式曝光。曹保平用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强烈叙事和冲突，让电影充满力量感，而这种力量感也让电影突破了题材的壁垒。《狗十三》聚焦的是与青春和成长有关的故事，因而敛去了外在冲突，进而深入发掘人性当中真正有重量的情感。50名出演消防员的演员身穿消防服集体亮相，尽展消防官兵的风采。前天下午，记者探班，正在紧张拍摄的电影《烈火英雄》的所有细节，来自于2010年7月16号大连新港运输油管道火灾抢险事件。每一位演员的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原型。影片根据作家鲍尔吉原野的报告文学《最深的水是泪水》改编而成，讲述了沿海油罐区发生火灾，消防官兵团结一致，以生命维护国家和人民财产安全的故事。近日，反映扎根脱贫攻坚一线先进人物事迹的主题影片《最后一公里》登陆全国院线。这部影片以真实的人物和事迹为蓝本，用艺术化的视听手段拍真事儿、讲真话、诉真情。上映之后，引起许多战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干部群众的共鸣。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20世纪音乐不敢听不敢碰，或者是听得少。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今天一起来治疗一下这一个病。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音乐呢，都是来自于20世纪的作曲家，像上半时段的贝尔格，还有就是耳边的斯特拉文斯基。斯特拉文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托卡塔已经在耳边了。 今天音乐时光机带我们触碰二十世纪，为你带来的两部小提琴协奏曲都是二十世纪的小提琴协奏曲的典范。上半时段是来自于贝尔格的小提琴协奏曲，下半时段就是斯特拉文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斯特拉文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前两个乐章的乐谱的手记上是1931年5月20日完成，第三乐章是6月10日，第四乐章没有记录。总谱呢是在1931年9月25日完成，同年的10月23日首演，而作曲家本人亲自担任指挥。当时呢是由俄国的小提琴家杜什金他来担任独奏，柏林广播交响乐团来协奏。那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版本呢，是伊扎克·帕尔曼和小泽征尔还有波士顿交响乐团他们来合作的版本。有人说在这版录音当中，小提琴的录音效果真的是特别的抓人，是的，生动而且富有弹性，木管的对话也都是令人十分满意的，而且呢，小提琴拨弦的时候产生的那种颗粒感和泛音也十分生动，这也是加强了作品的整个的戏剧化的效果吧。 实邀请斯拉文斯基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的想法呢，最初是德国的出版商施特莱克和在波兰出生当时居住在巴黎的小提琴家杜什金他们共同策划的。作曲家最初呢只是勉强地表示同意，但是对于自己是否能够写作一部既辉煌又可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他自己是表示怀疑的。出版商建议小提琴家和作曲家合作，共同完成这部作品，就像音乐史当中门德尔松和费迪南大卫、布拉姆斯和约阿希姆他们的合作模式是一样的。这样的三个人聚集在德国的威斯巴登开了个会，制定了写作计划。此后呢，杜什金和斯特拉文斯基多次商讨作品，作曲家后来到格伦德尔的乡间来写作了最后乐章的时候，杜什金已经开始练习前三个乐章了。所以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作品可以说是在小提琴家的监督下完成的。 变了，曲目已经变了，作曲家也变了。这是来自于拉威尔我们非常熟悉的他为小提琴和管弦乐队而作的词纲。其实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三位作曲家都是在20世纪非常著名的，但是呢他们确实都出生在19世纪末，像贝尔格出生在1885年，斯特拉文斯基出生在1882年，而拉威尔出生在1875年，非常接近，但三个人却是三个风格，三个流派。那下面这样的音乐是来自于被称为法国印象主义音乐的色彩大师拉威尔。